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童音张恩泽，第十九集。一镜一镜的拍摄很顺利，上午最后一镜内容是沈岩教宋智读诗。宋智看见一本诗集便拿起了翻了翻，发现很多字不认识，根本就看不懂。沈岩教他读了几句，并解释了句子的意思。两台摄影机分别对着两人的正脸，还有一台会在远处拍摄全景。对于这段重要对话，李朝隐并没有采用什么特殊方法，而是选择了教科书般的连续正反打。比较特殊的东西反而是话筒，李朝隐十分相信左然和修义，很少见的运用了全指向话筒，而不是最为常见的令夹式话筒，只因为前者能记录自然的人生，后者的效果缺乏透视感。左然坐在书桌前，用漂亮的好像琥珀一般的眼睛看着何修义，手指轻轻搭在书上，指尖对着北风百州，一句一句轻轻地念： 我心匪石，不可转矣；我心匪席，不可卷矣；逶迤地地，不可旋矣。 大概依然是把自己当做了宋智的关系，何修义只觉得心间兀自一抖，连声音都不受控制地发着颤。 我 左然低头继续表演。 这句是说，我心并非石子，不可随意转移；我心并非席子，不可随意卷起。后世经常用于形容永不变心。 何修义喉头动了动，大概是太入戏了，心脏咚咚地跳。 下边一句， 左然又抬起眸子继续表演教人读诗： 忧心悄悄。 片子没必要将整首百周念完。左然直接阅到了下一句台词，他指着我心非石那几句，用低沉的声音对何修义说： 你来读一遍吧。 何修义低下头，整张脸都红了，按着诗经的指尖有些发白，全身上下带着不谙世事情窦初开的少年的紧张。 我心非石，不可转也；我心非席，不可卷也；逶迤地地，不可旋也。 他想快速结束，却又假装镇定，台词节奏充满了忽快忽慢的矛盾。 好，好。 何修义连忙站起身子，不敢再看左然，拍拍自己的脸。 行了行了行了，出息出息。 盒饭已经到了，何修义没有去抢，而是站在一边静静地发着呆。左然走到他的身边，也靠在了墙上，显得身材修长挺拔。 最后一镜感觉最好 啊。 说起诗经，你最爱哪句 啊？ 何修义十分惊讶左然会与自己聊天，不过转念一想又觉得挺正常，他们俩是家族主演，总不能一直不讲话吧。何修义琢磨了一下，微微地皱起了眉头。 我知道的不多，可能是那一句：彼才葛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；彼才萧兮，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，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吧。左然没有说话，何秀义觉得自己产生了幻觉，因为他隐约听见左然哼了声。何秀义转头问，左老师，那您呢？ 我。 左然微微的一偏头，看着何秀义的眼睛轻笑了声。 就是那首风雨凄凄，鸡鸣节节，既见君子，云胡不疑。风雨萧萧，鸡鸣啾啾，既见君子，云胡不了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，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。 啊，何秀义有点傻，这时他不熟，不过好像听过最后一句，即使不大明白具体意思，何秀义还是恍惚了一下。左然方才声音过于好听，仿佛动用了全部的台词功底，不过想想也知道是错觉。左然语气平静地解释了一下， 叫做风雨，国风正风中的一篇，讲夫妻或者情人重逢的，翻译过了就是风雨如此寒凉，鸡鸣依然高亢，终于见到君子归来，还有什么不安宁的呢？风雨如此暴急，鸡鸣依然清晰，终于见到君子归来，还有什么心病不除？风雨晦暗不明，鸡鸣仍不止息，终于见到君子归来，还有什么不欢心的呢？ 何秀义回望了左然的眼睛，片刻之后却又飞快地移开了。他觉得对方眼里好像有漩涡，可以将他一切意识都拉进去，而何秀义在凶猛的水中再也无法保持独立的灵魂。何秀义过去常年走医院奔走，早已经心如止水了，比和尚还和尚。最近两天他却觉得每次左然说点情话，他都会心神荡漾一下。何秀义又看向了左然，觉得左然唇角似乎若有若无，撩起了一点，十分漂亮，不如以往那般冷漠。怪了。下午，拍摄继续。全文最后一镜接着那场半裸的浴袍激情戏，宋智轻轻地问沈岩，沈岩，你第一次见我时感觉是怎样的？宋智在城中租借的店铺正是沈岩家中产业，他也是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沈家的大少爷的。左然紧盯着何秀义，声音似乎比以往更加有魅力。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无法理清当时纷繁的感觉。 啊？ 后来，在一日一日连续的思念中，在一夜一夜旖旎的梦境中，我终于明白了，那种感觉一点都不复杂，就叫一见钟情。 为了尽快地融入剧组，家就在本市的何秀义晚上也没有回出租屋，而是选择了与其他演员一同住在酒店里边。左然也没有走，因为有时需要忙到凌晨，剧组为左然和助理也订了一间房，不过两人却很少留宿，屋子总是空的。李朝颖和制片主任没给何秀义的第一天安排太多的事，收工时天色还早，何秀义塌拉塌拉地晃进了酒店走廊角落的一扇门内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拿起剧本又开始读。何秀义希望能尽快地了解剧本，熟悉剧本，弥补临时剧组所造成的缺陷，因为是补定的。何秀义的房间与剧组其他人离得有点远，屋子也在阴面， 空气中总飘着淡淡的潮味。到了大约九点，何秀仪听见电话铃响了，她拿起来一看，惊讶地发现对方是祖然。 打牌吗？ 啊？ 扑克牌，312。 是祖然的房间号。何秀仪放下了剧本。好，等两三分钟啊。祖然叫他打牌这个行为里面藏着细心。何修义作为一中途进组的人，只在片场出现的话，很难拉近与众人的关系。不论中外，员工下班之后都会经常参与聚餐、泡吧等等活动。而打牌呢，无疑是不大会讲话的人最喜欢的选项，既能增进感情，又不需要尬聊。挂断电话，何修义拿起房卡揣在裤兜里，轻轻地带上门，在酒店走廊里迷路了好一会儿，最后乘坐了距离312最远的一部电梯下楼。等出现在左然房门外时，已经过了差不多十分钟了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金伦，同音张恩泽，感谢您的收听。